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好啦，呢兩日嘅變局呢，來自呢個資深智庫嘅阿馮知貞，你點睇呀？最新嘅發展今日上面又有啲嘢講噃。 其實今日呢開始呢就差唔多係，如果大家要去開兩會嘅話呢，就差唔多要起程出發㗎啦。咁所以呢其實喺兩會出街之前呢，大家都會知道呢，就係會對於香港嘅管治班子呢有不停嘅唔同嘅風聲出嚟啦。咁早幾日呢就見到夏寶龍主任呢就會講，不如我哋愛國者治港。咁今日呢就有另一篇文章呢擺咗上喺個報紙上面嘅。咁雖然個 title 呢感覺上呢就好似冇乜關係，向北京航天大學副教授田飛龍。但田飛龍另一個身份呢就係呢個全國港澳研究會嘅理事嚟嘅。咁佢當中呢就提出咗三點好重要嘅東西啦。咁第一樣嘢呢就係佢話咗俾大家聽呢，就係要建制派呢今次就唔係送位俾你啦，係要有升級嘅要求。你唔能夠呢係做一個忠誠的廢物，咁你係要做一個有用嘅愛國人士呢先至要做嘅。第二樣嘢呢就係溫和派佢哋要同激進嘅人士切割啦，咁你不嬲都咁講啦。最後呢就澄清返個問題，就係究竟你係要愛國但係要唔要愛黨。咁當中呢就係講到明呢，其實愛黨呢係一個共產黨黨員嘅責任。咁香港人因為唔係個個都係黨員呢，其實你愛國然後尊重黨就得㗎啦。咁其實就即係進一步深化咗其實佢對未來發展嘅要求嘅。咁我想呢篇文就擺到明就唔應該係即係佢寫完又得閒喺香港份報章度投稿啦，咁應該都係一個相對地係一步一步向前嘅清晰理解。 咩叫忠誠的廢物呢？你點睇呢？係咪即係話對於二十幾年來上面有一批人就已經冷眼旁觀，覺得呢就算係愛國者治港呢，係好有可能呢係整咗一啲愛國但係冇能力，佢就喺表面愛國嘅人士講，所以咧開定牌咧叫你係唔俾愛國廢物進入呢個管治階層。呢個廢物咧，呢個名詞講得好坦率噃。 但呢樣嘢咧，亦都係一個即係有清晰嘅理解。因為點解咧？即係佢講完愛國者治港之後，第一樣嘢傾嗰樣嘢係咩咧？就係話喂，我哋見到係愛國者治港啊嘛，咁即係而家有好多唔係愛國者嘅人啦，咁即係換一批人，位一定多咗啦。第二咧就而家準備翻到去兩會傾嘅時候，就傾選舉制度問題啊嘛。咁如果我哋萬一真係用到一個最 rigid 嘅，好似可能范徐麗泰嗰個方案，我哋要有選委先至俾你入閘，再俾你出嘅話，喂，而家建制派得30多席，最後咧就可能要變到70席，即係要加多30多個位上去。咁而要連埋啲咩副局長啊、局長啊、政治助理啊，下邊常備嗰啲而家可能戴錯口罩又唔得，跟住。然后个先生原来喺社联做嘅又唔得，喂，草草埋埋系有成10多20个位要剩，咁所以大家咪谂紧，喂，爱国者治港系时候翻工了，点知第二日有篇文就同佢讲， 好多位剩，有好多位， 系应该 suppose 好多位剩啦，咁但系突然间就话，我哋唔要忠诚的废物，咁即系睇起上嚟就话，喂，个位都真系唔系好系你噶噃，咁同埋个问题就问，当年呢班好多建制派系靠忠诚地赶走咗识得班管治嘅人噶嘛，即系嗰班管治嘅人其实好熟习香港发生咩事务，用一啲比较 mellow 啊，比较温和嘅手段咧，就去管治咗呢件事。如果我哋净系可能学历唔系咁高，我哋嘅视野唔系咁见识咁广阔，但系比较忠心爱国，我哋赶走咗呢班有能力嘅人士之后，竟然你要求翻系有能力嘅。咁即係點呀？即係我哋而家係咪又要啲朋友仔又要坐返喺度抬第二個人上橋呢？咁呢篇文出現之後，大家都有啲心呀，覺得即係究竟俾邊個嘅呢？ 即係馮博士，以你咁多年嘅生涯呢，喺香港交友廣闊，你有冇遇過一啲所謂忠誠嘅廢物？ 咁即係唔可以話係咪忠誠廢物，係咪現實上發生過。喂，杜琪峰導演嗰套黑社會第二集呢，正正就係有一幕就咁樣，當其時啊，任達華諗住繼續做呢個龍頭，最後就諗住搵呢個可能叫飛機嘅一個角色。咁嗰個其實就係一個我冇記錯係我好似唔知邊一個做，係張家輝做嗰個角色。咁就係話，喂，你不如你幫我打啦，你打曬所有人啦，下屆我捧你做即係龍頭，由你開始去做。咁最後張家輝係打生打死打完所有嘢之後，其實從來冇兌現過呢個承諾嘅。咁亦都係俾咗其他人去做嘅。咁甚至乎其實張家輝嗰個明星嗰個飛機呢個角色，去到啲叔父眼中，第一句就問：喂，呢個飛機咩人嚟嘅呢？我又冇聽過呢個名，佢手下又唔係好多人，平時貢獻又唔係做好多錢，咁點解我哋要 consider 佢成為龍頭之一呢？咁呢一套黑社會喺杜琪峰眼中嘅飛機呢，正正就係嗰個忠誠的廢物一個好重要嘅表徵嚟。咁但係現實上面有冇呢，咁我哋就唔知呀。 咁而家咁睇呢，仲有一種論調呢，就係、是、就算你將來選立法會選區議會，要一個叫資格審查委員會喎。要一個呢，先要呢，而家本來而家所以呢兩日啲說法好亂喎。本來你根據原有嘅安排，你選特首選立法會係咪都有一套既定嘅程序啦。選特首係1200個選委會裏面你攞夠票，然後呢就入閘再投啦。而家好似呢有人要提出要僭建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呢，要過咗個審查委員會，即係我講返立法會先啦。是连选举主任那关呢都不信，就要由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先，看看哪个呢是合乎爱国和忠诚的资格。这个资格委员会呢就将来怎么组成呢？是哪个坐下去呢？哪个才有资格坐入去叫资格审查委员会呢？是不是又要成立一个叫做审查资格委员会的委员会呢？这个委员会有几多人先？是不是三个先？譬如说第五个先？是香港最德高望重的，已经是爱国爱到爆晒灯，譬如说董建华、梁爱诗，再加上梁振英，这三个坐资格审查委员会得不得先？ 哇， 因为这三个坐呢，因为一个咁选举主任就可以悭返。因为如果选举主任这些咁低级而且咁后生的呢啲官僚嘅技術官員呢，如果佢負責去 DQ 呢，佢又要擔心自己俾美國制裁。咁你有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嗰度呢係把關呢，咁就其實選舉主任呢係如釋重負喎，然後唔使驚呢係變咗做三文治，左右俾人鬧，俾人詛咒喇。 因為如果講選舉主任喺香港現時規則底下呢，通常就由地區啲主任轉過去啦。一般嚟講，嗰個選舉主任嘅以前嘅工作呢，就係確保嗰日開門，跟住然後個點票係 OK 嘅，有邊啲義工會嚟幫手，或者啲職員會嚟幫手嘅，呢個就係選舉主任嘅唯一工作。上幾年多咗呢，就有呢個確認同埋 DQ 嘅工作呢就擺咗喺身上，導致到呢就係有一啲明明喺度打緊工做緊 AO 嘅朋友就已经变咗做一个，点解突然间要被制裁嘅对象？喂，但系你话真系要揾一个选举资格嘅人喺度咧，都难嘅。因为范太个说法咧，就话咧系要揾一啲特首选委嘅人，即系包括系有政协背景嘅人咧，系去做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以前我哋即系见到美国制裁一啲选举主任冇问题嘅，制裁一啲特首咁嘅薪金都唔系特别多啫，咁所以佢嘅银行户口应该唔好多钱。但如果你唔系刻意去同全国政协一齐去被制裁嘅话咧，香港嘅港区代表全国政协就差唔多。个个富豪呢都有代表落去，所以系咪真系可以用到呢一个咁样嘅制度呢？都未知之数嚟 嘅。好啦，广告翻嚟先讲。嗱，呢个全面实现呢个爱国者治港咧，当然就讲得非常之严厉啦。咁但系正如我哋上个星期先讲啊，爱国。只是爱国但是没有能力有什么用呢？但是相反，兼具爱国而有能力，而兼民望，有民望，你有爱国但又有能力，好打得，叫好打得。但是呢， 一做下来三年几，民望是插水，插到连亲中集团呢最近都可以找些才女开名来做片你。但其实就不是只是能力。第一就是爱国，是吧？ 嗯。 中国呢是要信任，因为你爱国和忠诚。第二就是有能力， 嗯， 有办事能力。所以你今天这个田咩？ 田飞龙啊， 他是讲了两样。第三就要香港人民望支持，民望够噃。 嗯， 民望低咧，你咁样你摆落摆喺树咧，你日日咧跟住你大陆最高人物行开咗咧，你呢度都系嘈喧巴闭，民望啊， 嗯， 民望低。咁所以其实咪又系翻翻以前个三样。 但系翻翻三样都大镬。如果嗰件事系有能力、有爱国又有民望，就唔会搞到今日咁啦，系嘛？即系佢要求翻呢三样嘢嘅时候，会唔会系有啲啊？即系整整下翻翻以前。 头先讲咗咧，既然有爱国又忠诚，但又有能力嘅人咧，就已经不多。 嗯。 咁今日你听呢个田飞龙咧，已经喝住。啊，系凳仔咧就多咗好多，但系你哋唔好走上嚟控场，嗯，因为你哋之中有好多人系冇能力嘅，同埋咧系废物嚟嘅， 系忠诚的嘅。 好啦，咁要西锦一大阵，然后咧爱国又有能力嘅咧，施准才。而家唔好讲特首先， 嗯， 将来嗰啲你话咧，而家已经系发出清算香港特区政务官，这个最大嘅反中党，这个叫 AO 党嘅信号啦。 嗯， 起码将来有七百几个将呢啲政务官嘅位啊，我谂要大洗牌啦，系咪？系咪合乎爱国标准啦？能力啦，系嘛？然后你再做常秘啊，咩嘢或者正正座嗰啲，仲有民望高、司局级，咁如果西嚟西去啊，真系位就多啦。 嗯， 但是人坐得埋去的呢就越来越少的，会不会？ 但是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的 assumption 是错的嘛，个 assumption 就是想着，我们现在手头上见到我们可能是位就多了，人就少了，是因为我们视野是局限了在香港啫。但是其实我们发觉，中国不是没有政治人才的嘛，内地个个都是政治人才。那为什么我们要有又要爱国的，又要爱党的，又要有忠诚的，有能力的， 嗯， 大清华好多高材生啦，咁啊落到嚟做翻我哋呢啲咁样嘅政务官职系，又甚至乎嚟选我哋立法会，当然佢经历咗某几年，要过几年喺香港住一住先嘅话咧，佢都唔系一个即系完全唔可解嘅方法嚟。而今日佢更加一次咧，即系田飞龙咧，佢讲咗个好重要一样嘢，就系，是，爱国同爱党个问题。如果你并唔系中国嘅共产党党员咧，你系唔需要爱党嘅，因为你要尊重党就得。正就是你想翻起当其时大清帝国咧，我哋见到成日好多汉臣啊，或者啲电视剧咧，都话奴才认为，奴才认为喺皇上禀报面前，呢，这个说法咧，其实系唔系合乎中国历史嘅。中国历史入边咧，如果我哋喺满洲嘅清朝，我哋讲紧叫做奴才，满文叫阿哈咧，其实系指紧一种人嘅啫， 嗯， 就系，是，你系满人。你上到皇帝奏接嘅时候，可以称呼自己做奴才。不少皇帝奏接当其时啲汉臣呢，係成日都会就係同禀报完俾皇帝之后，后面朱批写住奴才认为乜乜乜。跟住然后好多皇帝喺个朱批上面就查返佢，唔该你称呼自己做臣，你唔可以称呼自己做奴才。奴才係讲到明呢，只係满洲八旗人士先至可以用。咁， 嗯， 所以其实呢一个咁样嘅专称呢，係唔係个个都可以有。同样地，今日田飞龙天文呢係有同样嘅意味嘅， 嗯。 爱国爱港就得㗎啦，大家。唔， 嗯， 需要爱国爱党嘅。因为你爱党呢，前提你係要共产党党员，唔係个个随便出口讲话爱党都得嘅。咁， 嗯， 所以可能就亦都暗示咗俾好多唔同嘅官员或者香港嘅建制派听，其实大家唔使叫做奴才喎，叫返做神得㗎喇。毕竟大家都唔系满人，係咪？ 即係你唔系共产党员。 佢讲到明嘅，即係唔可以以为你教佢你好爱党嚟， 系你先有资格做奴才。 係啊， 根本你系想做奴才，你都或者自认系都未有资格，系咁嘅意思系咪？ 当其时满洲嗰个阿哈讲法亦都系一模一样，就系，是，即系奴才阿哈咧，系讲紧你系同嗰个皇帝好亲密嘅关系嚟嘅， 嗯， 因为你系直接被呢个清朝大帝所拥有嘅奴才，呢，这个先至系一个奴才关系。 嗯， 咁你係一個即係漢人嘅神嚟㗎嘛，你同我唔同族㗎喎，你點解可以稱呼自己為奴才呢？同樣地勢，你同我唔係共產黨一員嚟㗎，你稱呼自己外黨做咩呢？你尊敬我咪算啦，你冇資格外㗎。咁所以田飛龍篇文呢正正就係講咗呢個位。 咁因為確實係啦，但係今日我哋聽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琴日曾國衛話愛國就應該愛黨，因為呢是个党去领导统治紧领导紧个国嘛，是 不是？嗯，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成日以为误会了的东西嘛，即是当然爱国爱党或者党是领导，这件事是法理上依据。但是个问题就是，你其实你如果都不是共产党党员的时候，你是没有整套爱党的机制，都没有整套的爱党机器。你看回中共的党章呢，党是有几个不同的理解的。第一，你是要有爱党的心啦，你要受党的监督啦，你是要过住党的生活啦，你要交党费啦，你是有齐晒不同这些配备，就好像一个即是基督教徒这样呢，你是要过晒这些生活，得闲做下崇拜，得闲无事奉献下呢，你才有称呼你去跟上帝的亲近关系来。但如果我们成日都说、哎、我们爱党就得咯，好似曾国卫局长咁讲，喂，咁就好似唔系好啱喎。你望望党章，其实你用把口讲，你后面所有要做嘅嘢，你都冇做，甚至乎都冇资格做，咁爱嚟做咩呢？咁、你讲句你尊敬下咪算咯，或者依法治国咪算咯。因为你事实上宪法入面都有写明，即、就、系、是、中共系其中一个或者最唯一一个嘅领导党嚟嘅。咁所以其实唔需要讲多后面嗰两句出嚟，话掂你都做唔到嘅。 咁即係今日澄清咗啲嘢啦，係咪？ 嗯， 好啦，咁如果照你咁睇，將來而家好快清除曬呢個泛民嘅香港嘅立法機關，到底點樣組成啊？ 嗯，咁但係事實上而家我哋都組成唔到一個即係新嘅講法啦。咁所以而家見到民建聯咪就係同大家講即係變革香港，跟住其實每一個唔同嘅政黨都開始有一個新嘅變革措施。但係始終呢，我哋都係諗唔到個大嘅問題。可能喺兩三個禮拜之後呢，就會有新嘅方案出嚟啦，喺香港嘅選舉。但係講到明第一個問題就係70個位呢係的確係需要填滿佢嘅。如果你唔填滿佢嘅話呢係唔得嘅。而最好呢就係要搵一啲泛民主派出嚟，或者比較 opposition 出嚟呢，你就填一填佢。如果唔係嘅話呢，自己人呢就好似令到嗰件事就變得橡皮圖章。咁亦都好似田飛龍所講，就係中央政府唔係要求香港變成一個橡皮圖章，亦都唔係要忠誠的廢物。其中一個咁樣嘅理解呢，就擺咗喺呢一個咁樣嘅立法會上面。 咁換言之，鄭松泰嗰啲就合乎資格啦，係 咪？咁你可能始終都要個位要頂住個七十個人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除咗佢之外，咁仲有其他人呢？咁係咪仲有其他人都要有呢一個咁樣嘅去做啊？定係喺建制派入面二三四線嘅要慢慢 fill 曬去到七十個位為止呢？咁、如果係嘅話，咁可能真係我哋下屆嘅立法會又未必符合到啊，即係田理史所讲的，即是有用的有能力的人的。 好了，新闻回来再讲。好了，冯志朗，这个前梁振英特首时代的新闻资讯统筹专员冯伟光的一篇文章就严正指出，香港的 AO 党呢是香港最大的反中集团。这个呢就掀起一场肃反啊，这个叫政务官的一个气氛和恐慌。咁呢件事啊，你所知有几多咧？ 咁呢个冇咩人知特别多嘅。不过，但系如果你讲香港政府又或者建制派入边咧，一直都系对香港嘅 AO 政务体系咧系有个微议。因为我哋见到其实就成个 AO 的确真系自紧讲噶嘛。你睇翻我哋成个各界特首咧，其实个民望咧，除咗曾荫权之外咧，都唔系个个有曾几何时高过嘅年代。但系我哋嘅政策啊，我哋嘅施政报告啊，我哋嘅财政预算案啊，都叫做如期交到货，而且系即系冇乜甩皮甩骨嘅话咧，都某程度上系我哋 AO 嗰个团队咧系好大的， 即系后边写嘅， 后边写起码10页上去。所以你咪当然你会发觉就系话，点解全部都系小修小补啦？咁但系即系起码你都唔会甩皮甩骨啦。 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呢度啦，就係原來好多政策嘅文件，因為由佢哋去親自執筆啦，去 implement 啦，由操刀啦，甚至乎管理啦，但而且佢哋嗰個升遷制度咧，係由公務員事務署其中另一啲內部嘅程序去負責。咁所以呢個 AO 治港又好，又或者政令去到 AO 出嚟變咗咩款都好咧，唔係一個咁政治性嘅決定嚟嘅。咁所以甚至乎係有啲建制派會人士覺得咧，就話呢一個個 AO 團隊咧，某程度上咧係將一啲好多啊，我哋見到中央想做嘅政策咧，係 block 住咗，令到佢做唔到。咁所以就係有一個感覺就話，其政令下達唔到啦，呢度變咗獨立王國啦，想投訴佢嘅時候又發覺公務員事務去保障咗佢啦。咁所以咪成件事咪變咗而家嚇見到馮偉光呢啲咁嘅怨氣，唔係今時今日一朝一夕噶啦，即係我冇記錯，係由即係梁振英選特首年代開始咧，已經有投訴過，其實就係呢個咁樣嘅 AO 咁樣嘅管治模式咧，係咪合乎一國兩制咧？係咪好似即係唔係咁啱我哋香港現有嘅管治模式咧？咁啊，由呢一排開始咪打響第一炮，就係由我哋呢個食衛局嘅。即係常任秘書長開始講起，就係講佢當其時，其實佢喺處理連動場嘅時候有咁大嘅爭議，咁但係都依然俾佢升到職喎。咁呢件事係咪應該嘅呢？咁當然即係葉劉淑儀就行咗出嚟，就話佢當其時個處理呢其實有一啲法律根據嘅，即係點解個 AO 佢唔能夠去隨便清除連動場，因為嗰時打緊官司，咁而且呢葉太呢喺某一個 Facebook 入面呢就唔覺意地唔知定係有意地講咗句呢政府唔遷拆連農場呢係政府高官嘅集體決定。嗱呢個句子係冇人知點解嘅。咁但係呢其實你睇返呢喺個政府嘅法例底下呢都開始估到㗎啦。因為連農場喺香港嘅管理底下呢唔係牽涉到一個局嘅。因為如果你睇香港，如果你掛下啲不法嘅 banner 嘅時候，你掛喺出公園出面前面嗰啲路呢就路政署嘅，掛喺個路後面嗰個公園嘅呢就民政事務署嘅，掛喺其他嗰個房屋入面或者屋苑入面呢就房委會處理嘅、嗯、所以要清楚 掛喺獅子山嗰個懸崖嗰個係邊個處， 可能分分鐘環保嘅，因為可能你係郊野公園嗰扎嘅，咁、嗯、所以你又發覺唔同嘅部門呢其實係處理咗一堆連農場嘅行為。咁、 嗯、 所以葉太喺呢個 Facebook 嗰邊留低一句唔遷呢、這個即係唔去清潔連農場係高官集體決定呢、嗯、其實某程度上又反映咗的確真係、嗯、因為遷唔遷拆連農場呢其實係講緊幾十個部門 involve 到嘅嘢。 咁呢個呢就牽涉到我哋昨日推測嘅樣嘢，既然係幾十個部門，邊個職位係總被其部門而成呢？ 嗯， 那個至少都是政務司司長啦。 係啊， 只要那個政務司司長 send 一張 email， 即係路政嗰個， 我有你冇你，我就要鏟曬呢啲嘢，然後 CC 俾十幾二十個部門。 嗯， 這個咧係可以喺半分鐘內就已經呢個上令可以下達得到。咁點解政務司司長唔做？ 嗯， 或者特首本身唔做啦？這個所以咧就經你頭先專家分析咧嚇。就吻合咗或者遥应咗遥应咗我哋琴日所讲，其实呢係剑指政务官队伍最高嘅一两个额头，係咪即係咁？ 咪亦都係可能甚至乎唔单止係最政务官额头。个常备可能佢管緊几个唔同嘅部门嘅、嗯、即係你讲緊路有路政啦，咁当然嗰边隔离㗎啦，咁但係清洁事务啊，跟住然后去執下唔同区入面啊嗰啲清洁姐姐，咁个路政要拆出嚟，佢自己 outsource 咗一批人喎、 嗯。 清洁嗰批姐姐其实又系民政或者甚至乎系喺呢个食环处另一批人。 啲、姐姐咁有啲姐姐嗰啲清洁服务有啲外判嘅。 咁负责嗰个部门起码你都要问下楼上嗰、那个，喂我而家清连农场嗰张单，我可唔可以 cam 到钱先得？咁、 嗯、 所以点解我哋话去下去下就会去到常备呢啲咁高级数，甚至乎连呢个政务司即系司长都要关事呢，就是、有好多单据总要系有啲人去批嘅，尤其是我要加班去清连农场。咁、 嗯、 所以最后受把嘅其中一个呢咪就系呢个而家变咗食卫局常备嘅呢一位嘅即系常任秘书长咯。 咁、我想再问一句，如果咁呢一个清连农场呢个问题？可唔可以從樣延伸到每年係邊個批維多利亞公園係俾支聯會舉辦一個反中亂港嘅 纪念六四烛光会。咁呢个啊，批维多利亚公园，年年六四烛光会嗰个又边个部门咧？ 唔系嗰个就即系我冇记错，如果管呢啲维多利亚嗰啲咧，就 IDA 系民政嗰一站去做嘅啫。 民政事务局 系啦，咁但系唔单止系批呢一个咁样嘅嘢。 而家局长系边个？ 咦，好似自己人嚟嘅， 未必咩自己人咧？你自己人咧？边个得噶？ 好似系以前民建联嘅党员阿徐英伟局长嚟嘅。 徐英伟之前系边个？ 徐英伟之前咧，咦，又系阿刘光华局长嚟嘅。 咁啊，系嘛？刘光华之前 啊，嗰、那个又好似系曾德成局长。 咁啊，即系话呢三个咧，呢三个啊， 系 嗱，佢虽然唔系政务官啊， 嗯。 但起码喺呢个处理六四集会呢个问题上面呢，系同反中乱港势力系站在同一阵线。而家用今日嘅形势啊，用今日嘅气氛啊嚟到咁讲，系咪可以咁讲啊？ 甚至乎就系批好多唔同嘅牌照啦。嗱，你讲真，头先我哋唔好话嗰个维园啊，嗰、那个咁样嘅设施系边一个负责啦？当其时要批佢嘅就可能有一啲娱乐牌照啦，俾佢有供电啦，跟住有好多安全嘅事务啦，甚至乎等等。喂，其实牵涉嘅部门啊，都好似全部都系自己啊建制派内部好中意嘅局长嚟嘅，又或者系真系同佢紧密关系嘅局长嚟。咁但系呢个就系到而家为止，我哋见到即系点解 AO 治港又好，或者 AO 团队咧，都系牵涉咗好大嘅一个权力喺度，因为递上去俾局长去睇又好，阿局长同佢讲话，喂，唔俾得支联会都好咧。其实下边嗰个 AO 系大条道理讲话，去俾呢一个咁样嘅维园系公众去即系督场咧。其实是我们香港法例来的、哦、支联会在香港的 registration 分分钟都是我们的税务豁免条例的慈善机构，又或者是一个普通社团注册机构、按道理啊，局长我很难给他 book 场的、哦、而且他早成三个月凌晨这样就帮我按了个掣要 book 了6月4号夜晚那个场、我没有一个建制派团体跟他争，那么局长我们要怎样做呢、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局长即系都 perform 唔到呢个职位啦。 而家咁样，我就呢个 case 就想请问你呢个叫 AO 党，我而家想深挖啊。咁啊，到底边一个部门准许支联会喺香港登记为合法团体？嗰、个 AO 啊，又系边个咧？或者咁耐冇取替、取消佢嗰个社团或者公司注册嘅政务官？又是边个？ 哎呀，讲下讲下，你又讲咗好多人出嚟啦。如果万一我唔知啊，如果万一咧，我哋用紧呢个系社团条例注册嘅话咧、香港社团条例注册系跟香港警署嘅，咁所以系由警方负责。 我就射咗翻去阿 PK 等嗰边。 系啦，由我一个 嗰、个系咪政务官啊？嗰边唔系， 唔系政务官，都系啊，唔系政务官嚟嘅吓。署我冇记错，嗰个系。啊、都唔係嘅，嗰、那個係一個 appoint 嘅位置、起碼喺基本法 appoint 嗰度嘅要有。咁、但係如果你話社團條例咧、就基本上就擺咗喺呢個警察啦。如果你當佢商業登記咧，就擺咗喺邱騰華局長啦。咁、但係如果你甚至乎覺得，唔係，可能佢係合作社嚟嘅。咁合作社得意喎，合作社喺香港嘅登記咧係跟黃錦星環保局嘅喎。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三大註冊嘅方法。咁冇人知究竟支聯會點註冊。但是无论点注册都好，一系就系阿邓处长吓，即系由警务处处长；一系就系我哋被誉为其中成日啊跑马仔又好，定唔知成日都好似做得比较出色嘅邱腾华局长，好似个个都系诶同香港嘅官员好有关 系。咁所以呢、這个AO 党啊，针对 AO 党呢篇文章喺呢个时候弹出嚟咧，好有代表性，或者好有针对性，系咪？ 但系个问题就系你点样做呢？因为佢真系一个合法团体，佢交足晒文件系、可以注册噶嘛？ 呢、个就系话以前咧，你嗰旧思维咧系认为合法团体咧，夏宝龙讲话嘅精神咧，同埋呢。这个叫做反 AO 党这篇文章就是说以后啊、你要换一种想法，这个是不是就是属于民建联所讲变革香港啊？將會一個重要的部分， 但是不可以變革到這樣的嘛。以前我們看基本法保障下面呢，就我們有結社的自由、所以呢在政府法例底下呢， 我哋係結咗社之後一個月呢，向政府註冊同登記就得啦，唔係俾佢批喎，係俾佢註冊同登記，睇下佢係咪真係違反，譬如可能係啲三合會條例，否則嘅話都俾你註冊。咁但係我哋係咪應該要同返阿夏主任講，好似我哋啲法例係咁樣寫㗎喎，係咪真係用呢個思維比較好啲呢？咁而家我哋啲 AO most likely 呢，就係用一個咁樣嘅形式去處理呢件事，就係我註冊，我啲文件又好難即係阻到佢，佢去 book 場又好提早幾個月出嚟 book，咁我哋咁咪应该要批佢呢个咁嘅注册，又要俾佢 book 呢个场咯。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嗱，而家咁样落去咧，我哋睇到今年啊，就呢个立法会选举个方式啦，同埋特首选委会大肆改革啦。 嗯。 现在已经三月了，是吧？ 嗯。 那你觉得来紧做这些做不做一次？九月就立法会选举，还有有种种的消息在上面传下来，就是现任的特首啊，到底会不会提早呢被邀请接受一个合约的结束呢？ 嗯。 会不会是这样，有那个，有没有这个风险或者可能呢？ 喂，如果你要提早結束我哋特首嗰個嘅合約嘅話咧，咁即係你當佢罷免又好，掹翻佢落嚟都好咧，其實都唔係掹多好多時間嘅啫喎，即係好似今年十二月就開始要 嗱， 即係 我話俾你，呢個咧要配，你唔好淨係睇香港嘅時間表， 嗯， 你要睇上邊， 係 上邊今年咧七一咧就中國共產黨百周年， 係 大慶，又閱兵啊，一場大龍鳳啦，然後出年咧。就是二十大 ,ok? 嗯。 你在这个七一和二十大之间呢，上面呢指这个中南海啊，或者整个大陆那个社会结构里面，会有很多呢一些你们下面香港人所不能够理解的布局的。 嗯。 咁你知道现在呢就定位一尊和一言定音。咁如果我是定位一尊那个呢，就想将一些外围啲嘅边皮啲嘅事务，例如话香港嘅特首咧，嗰、那个人选系早啲咧系决定，因为香港系外围， 嗯， 系嘛？然后咧就集中处理大陆嘅问题，系嘛？ 系，但系如果我哋早啲嘅话，哇，真系仲同港台台台差唔多啫，早三四个月到嘅啫。 嗱，如果唔系咧，你就按照以往咁样咧，就系、是、十月咁开始提名啦，系嘛？十、 嗯、 月。咪都早啲啦，七八月有啲名出嚟啦，十、 嗯、 月呢就开始就提名啦，然后呢明年嘅三月呢投票，明年三月呢就撞正两会㗎喇 喎， 因为两会之后呢就二十大㗎喎，对于大陆嚟讲呢嗰、那个呢、这个中共嗰、那个官场嚟讲呢，係、 嗯、 一段几逼劫啊！ 嗯， 嘅时期嚟噶嘛， 同埋二十大有个 agenda 就许胜不许败噶，因为严格嚟讲咧，习大大个任期咧就应该要喺二十大届满，咁就应该顺利移交喺一个新嘅人身上，又或者喺习大大自己身上。咁、 啊、 我谂大家都知道，其实即系二十大会有啲咩结果，所以嗰个系唔可以 miss 嘅 agenda 嚟噶。咁但系香港，我哋如果真系要提早换人又好，又或者我哋个立法会要转都好咧， 因为太多嘢发生啦。 但会唔会转得太急？ 立法会嗰度咧，你要九月啦，系咪？九月咧要举行啦，系咪？除非你话啊有延期啦， 佢啲疫症都未打完啊。 但系你有延期啦，未打完都有延期。咁而家咁样甩皮甩骨啊，又清洗咗班泛民，到底有几多议席咧？ 嗯。 是咪？ 喂，但系其实如果我哋话唔选立法会咧，并唔系解决到呢个特首选举问题嚟嘅。因为咧，其实特首选举用翻现有嘅制度底下咧，现时嘅区议员都系仲有票咧去选特首嘅。所以，哪怕我哋冇立法会选举都好咧，其实特首用翻上届嘅计法咧，民主派系都仲多咗四百，即系 total 差唔多成四百票到，系一个左右大局嘅影响嘅中间派嚟。咁呢个就一直都话唔俾佢发生嘅嘢嚟噶嘛。咁所以无论如何都好咧，立法会选举一回事，选委系另一样嘢嚟，都要解决嘅。 但其实咧，讲翻呢个旧嘅问题，就算你千二人选委有四百个系民主派， 嗯， 第一呢四百个唔系占一千选委嘅过半数，呢个第一。第二系入闸啊， 到底是两个或者三个，这个是上面最高已经踩壁的决定的嘛。其实个安全系数很高，譬如说彼得里叫做吴苏贞报个名是吧，就对这个林郑月娥是吧，这样的话就已经呢这两个是很稳阵很保险的啦。 是 吧，是。那你就算有四百几了，咁呢两个彼得里入嚟嘅，都已经叫其实以廿几年咁嘅标准嚟讲，彼得里入嚟都系爱国者啦，系嘛？不过你又唔好唔记得梁家杰有一届有选过特首， 系 何俊仁又选过系嘛？ 系喂，彼得里入嚟就爱国者，喂，我哋 DQ 唔到喺呢一个嘅区议会选举同埋立法会选举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啦，咁咪入到嚟又而家都唔系话佢哋所有泛民 主派，所以其实你而家呢度又要1200又改组啊，立法会又改组，然后区议会嗰度又要补宣誓啊，呢啲扫场啊，全部攞晒俾现任嘅特首做喎， 咪冇错嗱，所以其实就系我哋而家大量要改呢啲咁嘅选举规则，唔系要话我哋嘅安全系数提高，系要提到非常之高，因为我哋喺比例代表制都系建制派提出嘅，要保障翻自己赢。我哋成个 DQ 制度已经系保障紧，但系都输，咁所以呢啲咪可能去翻阿田飞龙所讲嘅，即系我哋系要忠诚的废物，就系呢个问题啊嘛。我哋改咁多次考试规矩，都系可以输。